求荣，献出宝瓶，趁我不备，回我龙鳞，噗噗。 孩子抚养成人， 兄长啊，兄长，我还有要事相托。瓶中血枯干， 若要除大旱， 不取宝瓶还， 注入全儿血， 水涌葫芦泉。 全儿。 干爹，您快告诉我，到哪里去找宝瓶？ 宝瓶， 用甘泉救乡亲，娃娃吃饱饭。 这是谁对你说的？ 红龙仙姑啊。 地址十二年瓶中写枯干， 干爹，您说的这是什么呀？ 全儿，你来看。 地质十二年，瓶中写枯干。若要除大旱，勿取宝瓶还。注入全儿血，干爹。 水有红龙泉？ 水有红龙泉？ 妈妈的血书就在你面前。 妈妈， 就是那红龙仙。 红龙仙？那不丁呢？ 他在京城做高官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全儿啊，只因你爹贪恋荣华，献出宝瓶侍奉公主患病，要隐世龙鳞，你爹他灭绝人性，毁了你妈妈的龙鳞。可之间全变化时，你奶奶一气而死，撇下你这不满周岁的小犬。 妈妈，妈妈， 眼泪。 千金重

有请袁仲雄。 宝瓶。 妈妈， 保佑我吧。 大人因何闯殿？ 无名为圣上分忧，前来献龙心。 龙心，吴大人，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啊。 蛇毒报圣恩 正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公公，难道说你让本官亲自动手不成？ 如此轻功，怎敢越俎代庖呢？ 什么？

死老，我为你曾嫁与你费尽心，我为你杀生放肆去逃草，我为你献牺生命财增加八百里千子也当了真，一曲金山无踪影，我是周盘玉灯几杀人，满内我带着青楼去寻夫，谁满金山 是何英、毛威涛演唱的《断桥》。 最后请听吴海莉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有四，裤子你爸爸全家翻天我烦恼， 却是滴滴一年